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，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13集。面对金子勋的敬酒，蓝曦臣起身婉拒。金子勋纠缠不休，对蓝曦臣道： 什么都别说，蓝宗主，咱们两家跟外人可不一样，你可别拿对付外人那套对付我，一句话就说喝不喝吧。 金光瑶微笑的嘴角都要抽搐了，目光满含歉意的望一望蓝曦臣，温言道：蓝宗主他们之后还要御剑回城，饮酒怕是要影响御剑。金子勋不以为然， 喝个两杯难道还能倒了不成？我就是喝上八大海碗也照样能御剑上天。 四周一片夸赞叫好之声。蓝忘机仍坐着，冷冷盯着金子勋硬塞到自己面前的那杯酒，似乎正要开口，忽然一只手接过了那只酒盏。蓝忘机微微一怔，蹙起的眉宇忽地舒展开，抬头望去，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一身黑衣，腰间一管笛子，笛子尾垂着如血的红穗。来人负手而立，仰头一饮而尽，将空空如也的酒盏盏底露给金子勋看。 我带他喝，你满意了吗？ 眉眼含笑，鱼尾微扬，长身玉立，风神俊朗。蓝曦臣道：魏公子。 一人低声惊呼：他什么时候来的？ 魏无羡放下酒盏，单手正了正衣领道： 方才。 方才？可方才分明没人通报或是招呼，竟然无人察觉到他是什么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斗言厅中的，众人不禁一阵恶寒。金光瑶迅速反应过来，依旧是热情无比： 啊，不知魏公子光临金鳞台，有失远迎，需要设座吗？哦，对了，您可有请帖？ 魏无羡也不寒暄，单刀直入道： 不了，没有。 他向金子勋微一颔首道： 金公子，请借一步说话。 金子勋道：有什么话说，等我们家宴客完毕之后再来吧。其实金子勋根本不打算和魏无羡谈，魏无羡也看出来了，问道： 要等多久啊？ 金子勋道： 三四个时辰吧，或许五六个时辰也说不定，或者明天。 怕是不能等那么久。 不能等也要等。 金光瑶道：不知道魏公子你找子勋有何要事，很急迫吗？魏无羡道： 迫在眉睫，刻不容缓。 金子勋转向蓝曦臣，举起另一杯道： 蓝宗主，来来来，你这杯还没喝。 见金子勋故意拖延，魏无羡眉间闪过一道黑气，眯了眯眼睛，嘴角一勾道： 好，那么我就在这里直说了，请问金公子，你知不知道温宁这个人？ 金子勋道： 温宁？不知道。 这个人你一定记得，上个月你在甘泉一带夜猎，追着一只八翼蝙蝠王到了岐山温氏残部的聚居地，或者说拘禁地，带走了一批温家门生，为首的那个就是他。 射日之争后，岐山温氏覆灭，原先四处扩张的地盘都被其他家族瓜分，甘泉一带划到了兰陵金氏旗下。至于温家的残部，通通都被驱赶到岐山的一个角落里，所占地盘不足原先千分之一，蜗居于此，苟延残喘。 金子勋道：不记得就是不记得，我可没那么闲，还费心去记一条温狗的名字。 魏无羡道：好，我不介意说得更详细些。你抓不住那只蝙蝠王，恰好遇上前来查看异象的几名温家门生，你便逼他们背着赵音旗给你做饵。他们不敢，出来一人磕磕巴巴和你理论，这人就是我说的温宁。拖拖拉拉间，蝙蝠王逃跑了， 你将这几名温家修士暴打一通，强行带走，这几人便不知所踪了，还需要我说更多细节吗？他们至今未归，除了问你，魏某实在不知道还能问谁呀、啊。金子勋道：魏无羡，你什么意思？找我要人，你该不会是想为温狗出头吧？ 魏无羡笑容可掬的道：你管我是想出头还是想斩头呢？交出来便是了。 最后一句，魏无羡脸上笑容倏然不见，语音也斗转阴冷，明显已经失去耐心。窦言厅中许多人不禁一个冷战，金子勋也是头皮一麻，然而他的怒气立刻便翻涌了上来，喝道：魏无羡，你好嚣张！今天我兰陵金氏邀请你了吗？你就敢站在这里放肆？你真以为自己所向披靡，谁都不敢惹你？你想翻天？ 魏无羡笑道：你这是自比为天，恕我直言，这脸皮可就有点厚了。 金子勋心中虽然的确早已把兰陵金氏视为新天，却也自知失言，面皮微微一红，正要扬声回击，正在这时，首席上的金光善开口了。他呵呵笑道：嘿嘿，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年轻人何必动气啊？不过魏公子，我说一句公道话，你在我兰陵金氏开设私宴的时候闯上来，实在不妥。要说金光善心中不介意百凤山围猎之事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他方才一直笑看金子勋硬杠魏无羡，却不劝阻，直到金子勋落了下风才出来说话。魏无羡颔首道：金宗主，我本并无意惊扰私宴，得罪了。然而这位金公子带走的几人如今生死下落不明，迟一步或许就挽救不及，其中一人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我绝不能袖手旁观，不忘海涵，日后赔罪。金光善道： 有什么事不能往后放一放的？来来来，你先坐下，我们慢慢说道。 金光瑶早已悄然无声地置好了一张新的桌席。魏无羡道：金宗主客气，不坐了，此事不能再拖，请尽快解决。 金光善道：急不得，细数起来我们也有一些事尚未清算，不容再拖。既然你现在来了，那我们就趁此机会把它一并解决了，如何呀？ 清算什么？魏公子，这件事情我们之前也和你略提过几次，你不会忘了吧？在射日之争中，你曾经使用过一样东西。 哦，你是提过，阴虎符。 怎么了？据闻这件阴虎符是你从屠戮玄武洞底得来的一柄铁剑的铁晶所熔铸，当年你在战场之上使用过一次，威力骇人，导致一些同修也被其余力波及。魏无羡打断道：请说重点。 这就是重点，当初那一场大战，不光温氏，我方也颇有些损失。我以为这样法宝难以驾驭，单单由一人保管恐怕…… 话音未落，魏无羡突然笑了起来。笑了几声，魏无羡说道： 金宗主，容我多问一句，你是觉得岐山温氏没了，兰陵金氏就该理所应当的取而代之吗？ 窦言厅内鸦雀无声。魏无羡又道：什么东西都要交给你，都要听你的。看兰陵金氏这行事作风，我险些还以为仍是温王盛世呢。闻言，金光善的国字脸上闪过一丝恼羞成怒的颜色。 射日之争后，各大世家对于魏无羡修鬼道一事的微词逐渐上涌。 金光善在这里提阴虎符，本意是要威胁一下魏无羡，提醒他，你还有把柄呢，旁人都盯着你，别太嚣张，别妄想骑到我们家头上。谁知魏无羡说话如此赤裸裸，血淋淋。 金光善虽早暗暗有接替温氏地位的这份心思， 但从来没人敢这么明白亮场的播出来，还加以嘲讽。他右手一名客卿喝道：“ 魏无羡，你怎么说话的？” 魏无羡道：“我说错了，逼活人为饵，稍有不顺从便百般打压，这和岐山温室有区别吗？” 另一名客卿站起身来道：“自然有区别，温狗作恶多端，落得如此下场，原是他们罪有应得，我们不过以牙还牙，让他们饱尝自己种下的恶果，又有何可指摘？” 魏无羡道：“谁咬了你，你让谁还？温宁这只手上可没沾过什么血腥，莫不是你们还想来连坐这一套？” 一人道：“魏公子，你说他们手上没沾血腥就没沾了，这只是你的片面之词，证据呢？” 魏无羡道：“你觉得他们滥杀了，难道不也是你的片面之词？难道不是应该你先拿出证据来吗？怎么反倒找我要？” 那人连连摇头，一脸这人不讲道理。 另一人冷笑道：“当年温氏屠杀我们的人时，可比这残忍千百倍，他们都没跟我们讲道义，我们又为什么要和他们讲道义？”魏无羡笑道：“哦，温狗作恶多端，所以姓温的尽皆可杀。不对吧？不少从岐山那边降服过来的叛卒，现在可是如鱼得水呢。在座的不就有几位正是原先温氏附属家族的家主吗？”那几名家主见被魏无羡认了出来，顿时神色一变。 魏无羡又道：“ 既然只要是姓温的就可以供人随意泄愤，不论有辜无辜，意思是不是我现在把他们全部杀光都行？” 话音未落，魏无羡把手一压，放到了腰间的陈情上。刹那间，整个宴厅的人都被唤醒了某些记忆，仿佛重回到了那暗无天日、尸山血海堆积的战场。一时之间，四下都有人豁然站起来。 蓝忘机沉声道：“魏婴。”金光瑶离魏无羡最近，却是颜色不变，温声道：“ 魏公子，你可千万不要乱来呀，一切好商量。” 金光善也站了起来，惊怒惧恨交加：“ 魏无羡，江宗主不在这里，你就如此肆无忌惮？” 魏无羡厉声道：“你以为他在这里，我就不会肆无忌惮吗？我要杀什么人，谁能阻拦？谁又敢阻拦？” 蓝忘机一字一句道：“魏婴，放下陈情。” 魏无羡看了蓝忘机一眼，在那双淡若琉璃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近乎狰狞的倒影， 他忽地转过头喝道：“金子勋！” 金光善慌忙道：“子勋。” 魏无羡道：“废话少说， 想必诸位都知道本人耐心有限，人在哪里？陪你浪费了这么久的时间，我只给你三声。三。” 金子勋本想咬牙死扛，但瞟金光善神色，心头发冷。魏无羡又道：“二。” 金子轩大喝道：“罢了罢了，不过几条温狗，你若想使唤便拿去，不想在今天跟你纠缠，自己去穷其道找便是了。” 魏无羡冷笑一声道：“哼，你早说不就行了。”他来也如风，去也如风，身影一消失，许多人心头的阴云这才消散。 宴厅里原先坐不住的人三三两两坐下，十之八九已惊出一身冷汗，而金光善呆呆站在位上，半晌忽然大怒发作，一脚踢翻了身前的小案，满案的金盏银碟咕噜噜滚下台阶。 金光瑶见金光善失态，有心圆场，说道：“父。”话音未落，金光善已拂袖而去。 金子勋也深深觉得方才在众人面前退让输了面子，又愤又恨，也要跟着一并退场。 金光瑶忙道：“子勋。” 金子勋正在气头上，想也不想，手里没送出去的那杯酒甩手一砸，迎面砸到金光瑶胸前。 那雪白袍子心口怒放的金星雪浪上，霎时又开了一朵泼开的酒花，好不狼狈。可场面太混乱，这大为不妥的失礼行为也没什么人在意。只有蓝曦臣道：“三弟。”金光瑶忙道：“没事没事没事，二哥你坐着。”蓝曦臣不便评价金子勋，只取了一方雪白的手帕递给金光瑶说道：“你下去换身衣服吧。”金光瑶接过手帕，边擦边苦笑道：“我没法走开呀。”场中只剩下金光瑶一个人收拾着烂摊子，叫他如何脱得开身。金光瑶一边安抚全场，一边焦头烂额道：“哎呀，这个魏公子真是太冲动了，他怎么能当着这么多家的面这么说话呢？”蓝忘机冷冷地道：“他说的不对吗？”金光瑶微不可察的一怔，旋即笑道：“哈哈，对，是对，但就是因为对，所以才不能当面说呀。”蓝曦臣则若有所思：“这位魏公子当真已心性大变。”闻言，蓝忘机紧蹙的眉宇之下，那双浅色眸子里流露过一丝痛色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